黄芪把父子拉歪了，你要怎么样让他回归正位啊？什么东西又可以跟黄芪抢孩子抢赢啊？葛根，你如果又用了葛根，他又被拉回背后正中间了。所以就是这些都是西医的化学研究所没有办法讨论的中药逻辑啊，就是这个药性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我觉得张仲景的方子之所以对黄芪这个药物有那么难搞，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黄芪在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结构里面会被拉到哪里去，张仲景给予的例子还不足以让我们做出完整的公式。就是说，如果就是本来快要可以归纳出完整的结论了，可是有一个关键的方叫做桂枝加黄芪汤，就是桂枝汤加黄芪，它里面大枣是放15枚，所以整个数学都乱掉。如果桂枝加黄芪汤的大枣是放12枚的话就没事了，就整个黄芪的那个算术式就整本上来都可以解得开了。可是当它是放15枚的时候多了一个变音，所以黄芪的那个算术我们就解不开了。所以那个《伤寒论》里面的那个本草的数学啊，黄芪现在还被荡在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一条去解另外一条，用那条去解另外一条。所以黄芪在《伤寒论》里面是怎么走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可是呢，虽然有一些麻烦，我还是得跟同学讲一讲。就是我们一般说黄芪固表，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代表性的方剂，就是说吃了黄芪的话人比较不容易出汗，对不对？比如说玉屏风散啊，吃了之后人就黄芪固表，所以人就不出汗。可是这句话你放回张仲景的书里面看，你会觉得很奇怪。张仲景如果治疗表虚自汗的话，最标准的药是什么？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说这个人哎呀，动不动一点点小事就全身都是汗，他通常都是表阳虚，桂枝加附子汤。那你可不可以跟张仲景说，那后代的人都说黄芪好啊，黄芪固表啊，黄芪你用在玉屏风散结构里面它也的确是固表啊，因为玉屏风散可不可以达到桂枝附子汤这样相类似的效果？可以哦。所以你说黄芪也固表，那我们来用桂枝加黄芪汤好了，完蛋，桂枝加黄芪汤走到哪里去？走到这里去，就是它治的是黄汗，就是你的这个出了汗之后，你这个腋下这块衣服就一块那种黄黄的那个污渍。你也看过，有没有人看过有人夏天汗衫有那一块的？男生住宿舍过的应该会看过吧，啊，就是那种病，就是你这个地方有一些那种不好的那种水气一直没有办法打通，然后就堆在里面变成腐烂性的水毒，然后桂枝加黄芪汤吃下去之后能够让这地方的水毒散掉。所以你会看得到桂枝汤结构加上黄芪之后，它竟然是指到三焦那边去，不是指到表面。当然这句话还是有 bug， 因为它的红枣放了15枚，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桂枝汤如果它的红枣是标准的12枚的时候，黄芪会不会就会能够比较到表面而不在皮下做事。因为加了红枣加那一点点的话，整个桂枝汤还是比较偏到淫分，就是淫分跟味分之间会比较偏淫分。当然我们会说黄芪的药性本来就是走在淫味之间，淫味之间如果你硬要给它一个字的话，就是所谓的凑理了。对不起，多写一行啊。而凑理这个东西，张仲景在杂病论里面说凑理是干嘛的，他说是三焦会通元真之处啊，有的版本写真元啊。也就是在张仲景的定义里头，凑理这个东西营卫之间的这个缝隙啊，还是指向人的三焦，指向人的少阳区块。而他的这种思路来说的话，黄芪走到凑理，我们不知道如果是12枚大枣的桂枝汤，黄芪会不会走到更表面一点，但是15枚大枣的桂枝汤再加上黄芪的话，它就没有像附子那样一直达到汗孔那么表，它就好像就停在这个汗孔底下， 把汉红底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推掉。所以张仲景一个桂枝加附子汤止汗，桂枝加黄芪汤治黄汗，这就已经跟后代的许许多多对黄芪的看法画出了一条非常分明的界限。然后呢，黄芪的作用在经方里面作用到这里还有什么佐证？比如说治疗水病的这个防己黄芪汤，它里面防己啦、生姜啦、黄芪啦这些结构。那日本人呢，有些医生是拿这个防己黄芪汤来治疗这个肥胖水肿，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人他就是肥肥白白灰灰的，然后他身上有一股有一点类似腐臭味的味道，就是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水毒型肥胖啊。日本人用防己黄芪汤，而他们在临床上发现的是，往往这种人吃防己黄芪汤吃了之后，他的狐臭会医好。所以就是黄芪生姜结构就变成能够治到这个地方的那种淤积的那种水毒类的东西了。所以也就是说，在张仲景用黄芪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一直指到少阳区块去，一直指到少阳区块去，跟我们后代人认识的黄芪好像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线之隔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取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这类的难关。而甚至呢，如果以一般对伤寒论的研究，我们今天是读桂林本，所以看不出这个明显的分界啊。可是呢，如果是以伤寒金匮分开来看的话，研究的人会说，张仲景整本伤寒论没有用黄芪，就好像感冒从头到尾都用不到黄芪一样，然后在金匮里面才用黄芪。当然一般的人在解释他的时候是用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稳定而正确的说法，他是说黄芪其实对于急性病的效果没有很好，黄芪对于慢性病的效果比较好。也就是说黄芪这个药物，你不是说你要用它要用的让它觉得很有效，你就是病了吃很久把它吃到好，然后吃到好之后还要再继续吃很久来断根，这种时候这种慢吞吞的打法的时候黄芪特别有用。相反的，你要黄芪在短期间之内有疗效，然后疗效就很巩固，对不起，黄芪做不到。我们今天对于黄芪的看法都发现，黄芪这个药吃到人好之后呢，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就是调理身体继续用它的这种断根的子期，但有些时候不必，就像长肉不必，生鸡散你现在需要肉现在长，那个吃了就有效，那个不用断根不断根，因为伤嘛，伤口好了就好了，没什么断根不断根，那不是体质上的问题。但是体质上的问题吃黄芪就要吃很久，所以在伤寒的部分，就是这种快打快的药物里面，一般是认为张仲景是不会用黄芪的。当然还有一些看法，就是觉得黄芪跟很多药的互动都是掺杂不清的，所以如果你在伤寒的方里面掺杂了黄芪之后，你都搞不清楚什么药会到哪里去了。就是黄芪本身就是有一点那种家里面家有一宝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多一个老人家你就要费心照顾他那种感觉。就是对于药物的结构来讲，黄芪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变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黄芪。而这个黄芪这个从这个角度理解过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从神农本草经这边来顺一遍啊，我们来看看黄芪刚刚所归纳出来一些结论对我们的临床有哪些用处呢。他说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好，为什么要加个久字啊？因为刚受伤正在发炎的伤口，你重要的是消炎，跟黄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如果这个伤口它没有能力愈合，然后长不出肉来，那这个时候黄芪就特别有效了。那各种药物里面，我想黄芪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瓜蒌根的时候就跟同学介绍过那个什么生鸡散，对不对？ 生鸡仔长肉可以多快啊？我记得班上有同学回去他们家小孩子吃生鸡仔长肉啊，凹下去的伤口吃了生鸡仔半个钟头再打开来换药看已经变平的了，就肉可以这样长的，就是生鸡仔的力道是可以大到这个样子。当然那也是小孩子身上会更明显了，所以就是黄芪长肉的力道根本可以已经强到你不用管它发不发炎了，因为你肉长得很快，很快又长起来，你连化脓的时间都没有，反正有化脓的部分都被推掉，等下长新的给你，所以就这样子。所以庸菊酒败疮排脓止痛，那除了黄芪之外大概很少有药能够这么有效了。然后第二个部分他说大风赖疾，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认为说风邪从皮表来啊，就是很多很多这种长癣啦，或者是什么赖疾什么，我们说麻风病之类的啦，都会让人觉得好像是外面的风邪啊，怎么样怎么样侵蚀我们的皮肤。但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些病菌的感染或者怎么样，可是这样的一种思考呢，你也不能说它是错的。就像我们看张仲景的这个方子啊，会觉得好像张仲景没有什么美容方，可是黄芪五物汤这个方子就是金方在临床上面的美容方。就是不少人吃黄芪五物汤吃了血碧还没好，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怎么我这个礼拜皮肤好很多，就是皮肤变紧实了，变白了，然后这些身上的那些好像原来有一个什么怪怪的什么小小的痣还是什么东西不见了，就是那种黄芪五物汤，因为它能够把气血输布到皮表嘛，然后能够巩固一个人的腠理嘛，所以对于皮肤身材的保养是超有效。所以以后等下礼拜发议案的时候，同学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黄芪五物汤吃以后皮肤如何变好的，而临床上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保养皮肤来讲的话，这类的药物或者这类的方剂结构是有用的。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些皮肤病啊，皮肤病，比如说汗斑，汗斑的话我们中医是叫什么电风吧，就是这下帮我擦掉，我已经说过了，等一下再擦哈。就是有分成紫癜风跟白癜风嘛，而汗斑的这个药物呢，通常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外科的领域里面常用的方子呢，就是比如说黄芪呢用到比例上用到30，然后有一个药叫做苍耳子。苍耳子现在是那个我们治疗什么流鼻涕的那种方法常常会用，对不对？但苍耳子从前也算是治疗那种麻风病类的会用的，就它那个到表面去驱风的效果比较好的那种药物。然后苍耳子呢，然后再加上防风这个驱风药，就黄芪差不多30，苍耳子差不多10，然后防风差不多3，然后用水丸或者米糊丸，就是药局在做药丸的时候可以选择蜜丸、水丸跟米糊丸嘛，用水丸、米糊丸之类的，然后每天早上用很稀的那个稀饭啊，就是所谓的米饮，吞一把啊，30-40颗这样子。就是听说这个药物，就是说，因为它的在外科的领域流传很久，那到后来陈世铎的方也继续在收录这个方，就是加减一点点，但是就是差不多这个方。也就是他们认为，好像说你用黄芪补表，对不对？然后把这比较强的这种驱风排毒的药掺一点在里面，这样推着推着，那渐渐你的皮肤的那个表面的那个肤质会得到改善。对，因为我们现在人怎么说，汗斑其实是一种霉菌之类的东西造成的，是不是？还是就但是。这样子慢慢把它推掉啊，但是中国常用的汗斑方的几种之一啦。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认为说黄芪可以治疗大风赖疾。那么五治鼠漏这个部分呢，就会让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药，就是说为什么痔疮的方子要用到黄芪，那是因为我们临床 在处理痔疮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痔疮的那个患者那个肛门那个地方肿起来的感觉哦，都会掺杂着一种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说的脱肛，就它虽然不是真的像是完全的脱肛的患者那个样子，但是因为它那边肿肿的，所以呢它的那个我们说痔疮如果是什么湿热啊跟风气的这个湿热风三种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一坨东西就这样子垂在那边的时候，你根本清热药或什么药在上面这样子抽来铲来铲去就铲不到它，因为你从人体的内部的角度来看，那个东西已经垂下去掉到你的人体的框架外面去了。所以呢你要治痔疮，你必须要用一种药物，要用一些药物把这个人的痔疮里面那些脏东西嗲上来，你才有办法打。所以治疗脱肛或者治疗痔疮，那个提一下的药物往往是很需要的。所以黄芪这个药物它本来就是一个会沿着人的三焦把人体的很多东西拖起来的药物，那长期吃能够安全的比例就是差不多黄芪十止咳一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很安全可以吃长期的。而像那个黄芪十止咳一，你要治什么胃下垂啦、子宫下垂啦，或者是脱肛啦，大家都是可以的。而痔疮药里面是特别的需要这个结构在里面，因为有它在的话，你这个痔疮被提起来以后才会好医，不然的话那个痔疮就一坨肉悬，就好像垂在那边就不会收。所以呢当然治疗脱肛，比如说单纯说脱肛的话，像是有一些食方也是黄芪四两，防风一钱，这样子也是吃下去脱肛就会被拉起来啊，就是这一类的方子。而这个结构呢，黄芪身体的效果我觉得是比较可靠的，可是后代的人一家因为补中益气汤的结构里面是用柴胡生麻来帮助黄芪，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后代人很多人开始觉得说其实身体是生麻在提，不是黄芪在提，其实光是靠生麻是提不太起来的，可是后代人还是留下这样的一个残留的印象。所以像我们治疗痔疮的很多代表的方剂里面都有生提药，比如说乙字汤里面好像就有生麻了啊，我忘了是生麻还是黄芪了，就是那种代表痔疮药。那至于说痔疮药里面也常常会有止咳，只是后代的医家对于止咳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它。我们的话我觉得以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止咳黄芪是身体的药物组，就这两个药物做在一起的加到一起的身体效果是特别好的。可是呢一般后代的医家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痔疮嘛，那如果每次大便经过的时候都会摩擦到，好痛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止咳来宽肠，让大便比较容易出来，不要磨到那边。所以到后代就会开始忘掉止咳跟黄芪的那个身体结构那面的意义，或者止咳只是些单用也能身体的，对不对？就是而开始指向说止食止咳是用来宽肠的。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同样对一味药的看法，其实在很多地方就是在这个时光的流逝之中，因为某一些情报的混乱，就是黄芪跟生麻的这个混乱，慢慢连止咳的药性都被看偏掉了，就是这种中医的这种啊，它的里面的一些逻辑的这种现象。那么这是然后呢这个层面的效果之外，他说鼠漏的话，就是因为它是在《神农本草经》是连着这个五种痔疮，各种五种五痔就是各种痔疮的啊。这个各种痔疮后面加鼠漏，就让人想说，这鼠漏是什么东西？是指漏管吗？还是指淋巴结块？这两种都有可能哦。但是在临床上面的话，如果是痔疮长到漏管的时候，那个不好搞哦。你说用黄芪是可以当佐使药，但是不见得会真的有效。弄到漏管的时候，像叶天师用象牙，陈世铎用活乌龟，就都已经是用到很奇怪的药了，就漏管没有那么好搞。所以到底黄芪治疗的是不是痔疮漏管，我不敢讲。但是呢如果是 淋巴的这个结块的话，我觉得临床上面黄芪的可用性还是相当高的。就是淋巴结块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前讲到说急性的，什么一时淋巴结有什么不干净，一时肿起来了，那个你用小柴胡汤打一下就好了。可是如果它是慢性的话，那还需要用比较温补的药来处理。而慢性的对于淋巴的结块最有效的药物不是柴胡系，是桂枝系。也就是说，桂枝、芍药、生姜、大枣这种调整血液的微循环的药，反而对于软化淋巴这种东西是特别有效。就好比说，如果你是淋巴结块是大腿内侧属膝部位的，那用什么？当归四逆汤，就是走厥阴区块的桂枝汤剂。那如果你是常年虚劳气血不通，这里淋巴结块的，那什么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都可以。就是这种虚劳来的淋巴结块，那是桂枝汤剂比较有用。所以我才会说黄芪跟柴胡在太古时代是相对的存在，所以才会有大洋蛋汤是八两柴胡的小柴胡汤，然后大阴蛋汤是柴胡汤，那大洋蛋汤是五两黄芪的黄芪建中汤。张仲景的话，他的黄芪建中汤的黄芪就是很少量，只用一两半，因为黄芪一出头的话，整个黄芪建中汤的效果会走到三焦那边去。而张仲景是比较谨慎的，让这个建中汤是维持在小建中汤的框架里面发挥效果，所以黄芪只用到一两半。但是如果真的照古时候的那个例子加到五两黄芪的话，那整个根本就跑到三焦去了。所以这是补三焦是建中汤啊，然后清三焦是柴胡汤，这样的一个侧面。我想你想想看，我们说张仲景的方里面用了黄芪之后就跑到三焦区块，这个在张仲景的方里面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桂枝汤加附子，那是膀胱经的表，对不对？胃气。可是用了黄芪就变成治黄汗。那同样的治黄汗，那个桂枝加黄芪汤，我们助教在开业的时候用这个药治什么？治疗同学这个腰酸大腿无力。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药啊会直接指向少阳区块，所以这个环跳骨这边这种虚弱什么，它用一用都变得大腿比较有力。那我听助教这样讲，未来试试看，就吃了之后真的发现大腿变比较有力了，就是这个腰胯的地方的力气是桂枝加黄芪汤在补强的。所以当然补强一次你就要做运动把它固定下来哈，我补强一次然后不做运动然后就又没了，这药来了药去了，它就好像是药头丸一样，这很丢脸。所以趁着有力就要把它练成自己的功力的一部分哦，不然还是没有用。但是也就是说桂枝加黄芪这种结构来讲，竟然对于少阳区块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啊！这是我们学这个经方的时候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就算是小柴胡汤都不能不要姜枣，因为这一路的药物对于就是调整血管的微循环这个东西跟淋巴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有关的啊。虽然就是借用这个西医的说法，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处理一下这个部分。哎，助教要不要换袋子？你要先换一下袋子，我这边暂停。投资在此。